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wo students talking about their paper on public library. They're going to, of course, discuss how they're going to write this paper.今天我们听的两位同学呢，讨论怎么去写一篇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论文。那我们开始听之前呢，还是要看一看生词。首先第一个是 in depth， 这个 in 有一个横线，再加上 depth， D-E-P-T-H， 这个 depth 就是深度的意思，它来源于 deep 形容词，那么名词是 depth。 in depth 放在一起就表示组合形容词，深入的，深度的。那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就是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啊，英文就这样表达。 In-depth， 我们知道 depth 是深度的意思，那么 in-depth 顾名思义就是它是深度的， 而且就是深入在里面啊。接下来一个生词叫 ban， B-A-N 啊，这个 ban 呢就是禁止的意思，它有名词和动词。两个词性，比如说 the smoking ban 就是禁止吸烟的，禁烟令。好，那课文中里面他说 what types of noise they ban， 就是他们所禁止的噪音种类是什么。好，接下来一个呢就是 archive， A-R-C-H-I-V-E， archive 是档案的意思，课文里面就用到了这个名词的含义。是 They have got an archive of local newspapers， 他们有一整个的这个当地报纸的档案存货资料有人你看那个电影片子，他引用了一个特别老的镜头，他就会说这是 archived footage， 就是档案资料的片子archived footage。 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文章，比如说我也写完了，也交了，也评完分了，这篇文章我就把它放到 archive 里面，动词就是 to archive it， to archive the article， the writing 都可以。好，下面一个呢就是 wonder， W-O-N-D-E-R， 这个不难，但是如果我这么说呢， you know something I've often wondered， I have wondered，就是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想知道的事情。Wonder 就是想知道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想知道什么啊？”就是 You know something I've often wondered， 就这样用就可以了。好，这一部分的生词呢，感觉不是那么多。那我们下面呢，就给大家放第一遍录音。 I've just had an idea.Why don't we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our local public library as background to our paper? Yes, that'd be interesting, and raise all sorts of issues. Let's make a list of possible things we could ask about, then work out some sort of structure. For instance, we could interview some of the staff, and find out whether the library has its own budget, or if that'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council. And what their policies are. I know they don't allow food,But I'd love to find out what types of noise they ban. There always seems to be a lot of talking, but never music. I don't know if that's a policy or it just happens. I've often wondered. Then there are things like how the library is affected by employment laws. I suppose there are rules about working hours, facilities for staff and so on. Right. Then there are other issues relat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and how customers use it. Like, what measures does the library take to ensure their safety? They'd need floor coverings that aren't slippery, and emergency exits, for instance. Mm. Oh, and another thing, there's the question of the kind of insurance the library needs to have, in case anyone gets injured. Yes, that's something else to find out. You know something I've often wondered? What's that? Well, you know they've got an archive of local newspapers going back years. Well, next to it, they've got the diary of a well-known politicia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I wonder why it's there. Do you know what his connection was with this area? No idea. Let's add it to our list of things to find out. Oh, I've just thought. You know, people might ask in the library about local organisations, like sports clubs. Mm. Well, I wonder if they keep a database, or whether they just look online. Right. I quite fancy finding out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a library that'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one that's part of a museum, for example. They must be very different. Hmm. Then something else I'd like to know i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门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完了，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哈。首先我们来看他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I've just had an idea. 是我刚刚有了个想法。 Why don't we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our local public library as background to our paper? Why don't we? 就是提一个建议啊，我们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咱们就怎么怎么样吧。 嗯。 啊，那就说呢，咱们还是把目前本地的公共图书馆啊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以此作为我们论文的一个背景啊， 嗯， 就是do something, 然后呢 as background to our paper, 就是以此作为我们论文的背景。Yes, that'd be interesting. 啊，这个会很有趣。And raise all sorts of issues, 并且会引出来各种各样类型的问题。Let's make a list of possible things we could ask about. 现在咱们就不如直接做一个清单，就是我们到底会问什么问题，把它列出来 ，then work out some sort of a structure。 那我们就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列一个表吧，然后琢磨出问题的结构来。嗯，For instance, we could interview some of the staff.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访一些图书馆职员 ，and find out whether the library has its own budget, or if that'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council. 一个是在访谈现在的这个图书馆职员的时候，我们还要找出来图书馆是否有他们自己的预算，还是说这个预算是由当地的这个政府主管部门去管理去批啊。Local council, 这个 council 我给大家拼一下，是 council 啊，就是当地的这个管理者。 And whatTheir policies are, 以及他们的政策是什么。 I know they don't allow food, but I'd love to find out what types of noise they ban. 我知道他们不允许在这吃东西， they don't allow food. 但是呢，我还想知道的是，他们会禁止什么样的噪音？What types of noise they ban? 这个 ban 就是禁止的意思哈 ，B-A-N ban。 我觉得在图书馆里哈，咱们跳出来，如果一个人吃一个什么东西，吭哧吭哧吭哧，然后或者拧那个玻璃纸，哗啦哗啦哗啦，其实真的是挺烦人的啊。所以这里边呢，他就说，哎，我要找出来到底是哪一类的噪音，他不让有啊。There always seems to be a lot of talking, but never music. 还有那里似乎总是有人谈话，但是从来没有放过音乐。I don't know if that's a policy or it just happened. 不知道这是图书馆的规矩呢，还是只是巧合啊。I've often wondered, 啊，我也经常好奇。Then there are things like how the library is affected by employment laws, 啊，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图书馆怎么受这个雇佣法律的影响，是吧？你看你这个，比如说图书馆会雇好多学生，是吧？这个其实就是和法律要挂钩的。 I suppose there are rules about working hours, facilities for staff, and so on. 我想有关于工作时间 working hours, 图书馆员工的设施 the facilities for staff, and so on, 等等这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都是有的。 Right, then there are other issues relat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and how customers use it. 是的。再有呢，就是有关建筑设计和客人怎么去使用它的问题了。 Like what measures does the library take to ensure their safety? 比如说，图书馆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人们的安全？ They'd need floor covering that aren't slippery and emergency exits, for instance. 比如说呢，他们必须用这个防滑的地板把这个地板铺起来，用防滑面的材料铺。这样的话呢，地板它就不是很危险的，不滑。另外呢，还要设置出来紧急的逃离出口啊，等等诸如此类。 Oh, and another thing,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the kind of insurance the library needs to have in case anyone gets injured. 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要图书馆啊，必须得有保证。这样的话，万一有人受伤的话呢，他需要知道怎么去治疗，及时的去处理。 Yes, that's something else to find out. 啊，这个没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需要找出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发现这个好多图书馆的研究或者别的东西的研究就是比较小啊，就是一点点他就要研究出一大片东西，这就很有意思啊。还有一个问题 ,and another thing, there's the question of the kind of insurance library needs to have. 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书馆要买什么类的保险以防有人受伤。That's something else to find out. 这个还是另外一个要找出来的啊，还有别的问题要弄清楚。You know something I've often wondered, what's that? 啊，你知道我经常老琢磨着好奇什么事儿吗？然后那个同学就说了，什么事儿啊？啊 ，What's that? Well, you know they've got an archive of local newspapers going back years. 你知道他们有本地报纸很多年的存档吗？ Well, next to it, they've got the diary of a well-known politicia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此外呢，他们还有一位19世纪晚期著名政客的日记。 I wonder why it's there. 我想知道为什么它在那儿。 Do you know what his connection was with this area? 那你知不知道在这一个区域到底他有什么有联系的人吗？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内部的人呢？ 对，就你知道他跟这个区域有什么联系吗？ 对、No idea. Let's add it to our list of things to find out. 不知道。咱们把这个也列在这个即将要做的事情清单里吧。 Oh, I've just thought, you know, people might ask in the library or local organizations like book clubs. Oh, 我刚想起来，你知道人们怎么会在图书馆去提问吗？就是关于当地的一些个小店铺啊，比如说 like sports clubs, 就像这个健身俱乐部，这个你知道吗？啊，他是这么问的。 Well, I wonder if they keep a database or whether they just look online. 是啊，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个数据库吧，或者是直接就都放到网上。 Right, I quite fancy finding out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a library that'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one that's part of a museum. 是啊，我还是非常好奇哈，到底呢和博物馆一样的这样的图书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很有兴趣知道。 好 ，For example, they must be different. 啊，那肯定会有不同的啦。比如说呢 ？Then something else I'd like to know is blah blah blah blah. 我想知道的事情是点点点。

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内部都有什么设置。那我们用过这么多图书馆啊，咱们来回忆一下，图书馆都包括哪几个部分呢？我觉得肯定有什么 children section 啊，就是儿童区，然后呢也很可能有 coffee shop 啊，就是咖啡厅。如果你看到中午你已经入迷了，你也不想再跑到饭馆吃饭，你就想就近吃点，那你就咖啡厅吃一下就完了啊。coffee shop near public library。那么谈到这个 library 呢，还有 check in check out point。嗯，就是借阅和还书的地方。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没有人看着，只要有一个建筑物边上一个大的孔，里边呢放着一个大的 receptacle， 一个容器，那随着你投放进去呢，你是只能往里放不能往外拿啊，就只进不出这个书本。放进去之后不久呢，他就会扫描，就告诉你哦，你还的书我们收到了。如果你是比如说差一天过期，他也以你还的日期为准，而不以他收的日期为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像加拿大这种借书的制度还是挺受用的啊。好，然后呢再看和图书馆有关系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每一个区，就用 section 这个词。 section 是 SECTION， 中国类的书籍的区，那你就可以说 The Se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哦，这个 Section，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Section 应该是出现在考试里面， Section 1 Section 2。 没错、 啊、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包括听力考试的时候也会听到 Section 1 Section 2，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没错， 但是其实呢它还有别的意思，比如说您到图书馆、它有不同的 section。 对啊，健身房也是一样，比如说有器械区啊，有跑步区等等，这个每一个区也是用 section、 嗯、 所以说 section 既指时间上的，也指空间上的， 是的， 一个部分。 对， 好，那再来图书馆还有什么词是比较有用的呢？它就是 database啊、这个里边呢出现在课文里了，就是 DATABASE、 嗯、 一堆的 A。 Database 它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数据库。 数据库，对，没错。那 data 呢，您知道它单数是什么吗？ 是 datum、 哎、是 DATUM。 对了、datum。 好，这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更多单词了。 好，然后呢这个图书馆呢还有就是活动，社区的活动，你要记住这个社区这个词是 community activities 啊，它也有餐厅，它是其实这个餐厅呢是开放给公众，让公众比如说有组织活动的时候会使用到一些厨具的设施，他就会把这个地方租给这个参加活动的人，这个是 kitchen。 好，今天我们还讲到的这个书呢是 bestseller 畅销书。 嗯， bestseller 呢其实它就是指这个流行一下这样的书叫 bestseller。 那经典书英文是什么呢？ classic。 对， classics 啊、加 s 就是复数。那比如说《红楼梦》是一套经典的中文小说，英文应该是 The Round Chamber is a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嗯、 它是中国非常经典的文学著作。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词汇扩展就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平时能够多去图书馆啊，学习啊，了解更多的知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